想你的话，浪漫的神话，真心的幻想，要你分享。时光，意外的温柔贴着心，感动的泪光 ，Email love， 分分秒秒抱紧了不放，多希望你此刻就在我的身旁 ，Email许下了愿望，从此不放。And I wanna be with you forever。Email，你收到了吗？里面有我想你的话，浪漫的神话，真心的幻想。Email love。倒转时光，意外的温柔贴着心，感动的泪光 ，Email love， 分分秒秒抱紧了不放，多希望你此刻就在我的身旁 ，Email love。许下了愿望，从此不放。And I wanna be with you forever。